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470集，敲定，研究院的大人物收徒意图。秦然手机搁在耳边，他懒洋洋地打了个哈欠。这两天赶路又忙着项目，秦冉精神状态都不太好。听秦汉秋说完，他顿了几秒钟才反应过来，秦汉秋说的是那个找到他的舅爹。不了，你们见吧。秦冉另一只手插在羽绒服的大口袋里，声音有些含糊。他对那个舅爹不感兴趣，现在一心只想着研究项目。手机那边的秦汉秋也不失望，他磨磨蹭蹭地看了身边的秦管家半晌，才一狠心。 冉冉，过年你回来吗？你叔叔他呀，过年不一定能赶回来。 秦冉挑了挑眉。过年？我看情况吧。两人挂断电话，程俊看了他一眼，换了一只手拿行李箱。伸出手懒洋洋地揽上秦冉的肩膀，低头随意地问着。 叔叔。 让我过年去那边。秦冉随口回了一句，倒没有想过年这件事，而是想着过年实验数据能进行到哪一步。 你是不是很少跟叔叔过年？那就去吧。 程俊含笑，十分有原则地开口。 我跟你一起去。 听到这儿，秦冉才抬了头看程俊一眼。你不回去？他说的是程家。 你想回去？ 程俊努力思考了一下，皱皱眉说， 那我也可以陪你回去。 秦冉面无表情地瞥他一眼，提醒道，哥，那是你家。这边秦汉秋得到秦冉的答案也丝毫不意外，他拿着手机又很快地跟唐军说了这件事。相比较于秦汉秋，唐军这边就有些失望。秦汉秋很有经验，他安慰着唐军。 啊，没事，舅舅啊，他总会见你的。 秦汉秋了解秦冉的性格，他也就是看着冷，别人对他的好他总拎得很轻。唐军对他们是真关怀还是假关怀，秦汉秋自然也能感觉到，以后总有见面的机会。唐军点点头，他从秦汉秋嘴里也知道秦冉跟秦玲的成长路程，打起精神说， 啊，没事，能见到小侄孙我也算圆了心愿了。你看，过年的时候能带着小侄孙他们来舅舅家玩吗？ 秦汉秋想了想，秦玲恢复得很快，到时候出远门应该没有问题。秦修晨不能回家过年，秦玲本来就想去给秦修晨探班，到时候去拜访一下唐军倒是没有问题的。今年过年晚，2月10号才是春节，到时候过完年去 M 州看看秦修晨，顺带看看舅舅。 好。 秦汉秋点头。挂断电话之后，秦汉秋才看向身边的阿文。 哦，你先不要告诉我六弟，我跟小林要给他一个惊喜。 过年的机票有点难买。 阿文拿出手机查了一下，然后严肃地抬头看秦汉秋。 二爷，有一件事我得告诉你， M 州跟京城不一样，很乱，您去之后一定要告诉六爷，让他跟剧组的人接你。 这么严重啊？那我再看看啊。 秦汉秋有些退缩了，又想起来秦冉的事。 冉冉说他不一定回来过年。 这么长时间相处，阿文、秦管家这行人差不多都了解了秦冉的性格。阿文不知道用什么表情看秦汉秋，有些一言难尽。 二爷，您就不能让小少爷通知他姐姐吗？ 小少爷受伤刚好，这时候去他姐姐那里撒娇多合适啊，大小姐她能拒绝？ 他们实际上都知道秦汉秋在秦冉那里没用。 啊， 秦汉秋反应过来， 我忘了， 走吧，开会了。 秦冉过了继承人选拔，把股份转让给了秦修臣，秦修臣之后又全都转到了秦玲身上，由监护人秦汉秋管理。18%是大股权，是除了秦四爷之外的第二大股东，自然要参加股东会议。这半个月来，秦汉秋已经对秦家总部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，秦四爷想要找他麻烦都没法找。秦冉只当个甩手掌柜，秦四爷差不多已经了解了。之前是他没有估算到秦冉这件事，这会儿有了具体了解，他自然开始应对之策。18%，对于他来说不亚于踢骨。秦四爷目光晦涩地看着秦汉秋，拿出手机。因为 M 州跟京城的时差，秦冉等人回来也在京城时间上午10点。秦冉也没有回去休整，直奔京大实验室。这两天他跟叶师兄他们都是语音交流，也积攒了很多问题。实验室，叶师兄在最里层低头检查结果，左秋荣站在他身边。实验室里有研究院的几个大人物，两人都不敢随意乱说话。 你们实验室的秦冉还没回来？ 陆院士询问廖院士，方院长也站在两人身边。廖院士看了一眼手机，拧眉没有回答，只是看向叶师兄。叶师兄立马开口， 小师妹一直在跟我交流实验问题。 搞研究的要耐得住枯燥的过程，像廖院士这种人一天恨不得24小时都在实验室。陆院士等人看起来都有收徒的意思，秦冉这次自己说出去玩，一走就差不多是1个星期，估计在他们眼中定性很差。叶师兄努力挽回，陆院士那一行人微微颔首，就没有再说什么了。一行人出去，廖院士送了他们。没过1分钟，秦冉就换了实验服进门了。他表情有些冷淡地走到最里面。 小师妹，你回来了，方院长他们刚走。 叶师兄连忙看向走廊外，已经看不到他们的人影了。 你出国玩的真不巧。 左秋荣抬头，他看着秦冉，抿着嘴角。 我看方院长有收你为徒的意思，没想到你出国了，真是可惜。 叶师兄走过来，手上拿了个器材，看他一眼，说： 小师妹有老师了。 左秋荣笑盈盈地说： 小师妹，你有老师了？谁啊？廖院士吗？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